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特别预算600亿，其中提供给居家隔离还有检疫者及其请假照顾家属的防疫补偿金宽列18.2亿。卫福部次长何启功说明，目前初步估算每天防疫补偿金落在800元到1000元，卫福部和劳动部3月10号之前确定。何启功指出，劳动部建议以不低于基本工资计算，每人每日发给800元。SARS 时期规定补偿金每人每日500元起跳，实际上平均每人每日领取750元。这次编列预算的时候，防疫补偿金以13万人次，每人每日宽列1000元，每人领取14天计算，所以编列了18.2亿。至于到底每日800元还是1000元，亦或者是800到1000之间的其他数字，2周之内必须定出子法，所以最迟3月10号之前就得定案。何启功提到，这是对受到检疫与隔离者人身自由受限的补偿，不限年龄，只要检疫或隔离期间没有领取薪水或者是其他补助，都能申请。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明指出，18.2亿补偿经费可以弹性调整，若有结余缴库不够的话，可以按预算法之用原则，从其他的奖补助费留用。新冠肺炎防疫，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宣布，未来1个月，台南市政府暂停受理各项室内活动补助申请，避免民众群聚室内。何时恢复申请，要视疫情调整。另外，台北市应变中心今天下午提升为1级开设，由市长柯文哲担任指挥官。原先台北市应变小组是由副市长黄珊珊担任召集人，每周1、3、5开会。如今应变中心开设，由柯文哲担任指挥官，主持疫情应变工作。北市府规划每天上午原本的晨会时段，由柯文哲召开疫情会议。台北101购物中心今天宣布，因应即将开始的228连假，明天开始全面提升防疫作业等级，所有入馆客人100%量测体温，开放7个出入口，其中5个设置红外线体温感测仪，另外2个采人工检测体温。这也是台湾第一家宣布这项防疫措施的百货商场。台北101购物中心说明，疫情之后人潮减少了30%，去年陆客占比业绩10%，目前归零，整体业绩减少20%。然而，为了因应228连假还有清明节假期，还是必须要全面提升防疫。明天开始开放7个出入口，包括了 B1 捷运门、B1 计程车招呼站、1楼信义门、1楼松智门、2楼微秀空桥入口设置红外线体温感测仪，世贸空桥还有君悦酒店空桥人工额温枪检测体温，一旦超过37.5度，立刻给予口罩，同时请对方离场就医。位于高雄市高雄港战二库的一间欧美乐园原定4月中旬闭园，不过今天声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提前3月8号熄灯，民众如果需要退票，得在4月12号之前完成手续。新冠肺炎延烧，日本石川县今天新增了1起确诊病例，这名男性24号到了石川县，今天确诊染病，他是石川县内第5例，也是全国第190例。

좀 아는 사람들은 다 알아서 알아봐 아무나 자꾸 물어봐 누가 제일 잘 나가 내가 제일 잘 나가 내가 제일 잘 나가 내가 제일 잘 나가 내가 제일 잘 나가 제일 잘 나가 누가 네가 나보다 더 잘 나가 No no no no 나나나나 누가 네가 나보다 더 잘 나가 No no no no 나나나나 누가 네가 나보다 더 잘 나가 No no no no 나나나나 누가 네가 나보다 더 잘 나가 No no no no 나나나나 Oh my God！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wo and E One 这首歌曲 ，I am the best。Oh my God！ 广播女神 ，Oh my God！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恰拉嘎。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543时间0223639955来到今天星期四，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543时间，第二个小时是美美爱漂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怎么听着有一种要结束的感觉，请大家持续锁定飞碟联播网，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拜拜。 没有，这只是存在你的脑中而已，只是你自己想要下班而已，明明才刚踏进 去，为什么一进来就很困啊？我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给我用那个麻醉枪？ 怎么会一直怪别人呢？ 我这突然很困哎， 那你睡一下吧。 听到的歌曲 Fiesta， 那果摩女神两天不见，跟我们讲讲你这两天过得好吗？ 我这两天在干嘛？ 啊，工作啊，三国志一天跟一镜到底一天啊。 对的。 是。 昨天呢，哇，觉得遇见了很多的剧 哦， 比如说像王子的。哇，那个戏上一次主持八大改版记者会就已经看到预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才真的要上映，就是他的那个复活，他跟任容萱演的，就两个人的爱情纠葛。如果我们俩生命是绑在一起的，我多活一天， 你就会少一天吗？ 你就会少一天 哦， 你多一天我就少一天 哦。 所以不知道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以前的案件，因为还有一些推理悬疑跟这种很悬的绑在一起。只是我昨天有说，就是哇，如果你们是生命共同体，然后爱着对方，我多一天你少一天，这个本我不知道最后要怎么把它 对怎么收起来， 对怎么收尾。然后王子就很帅气的说，所以你要看。 但这一开始的设定就不合理嘛？ 哪里？ 谁跟你这边生命共同体？ 他们就是小 时 候有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就是可能有点像巫婆的诅咒，所以那时候王子就诅咒了这个女主角。没有想到可能这个诅咒成真，因为现在还没有播出嘛，所以我不确定那个剧情。 你不要在那边跟我用认真的眼睛讲这些有没有的。 哦，那我还可以跟你讲另外一部戏哦。 怎样？ 上次访的，安心雅跟那个， 我知道现在在爱奇艺上面好像可以看到 坠爱， 对，就很大 坠落的爱情， 对，很大篇幅的就安心雅， 安心雅跟宋博伟，宋博伟他哈是月老， 月老 ，OK， 对他就是 他是爱神丘比特， 对，他是丘比特，他就在天界，可是呢，他就被另外一个人陷害，你也不知道那个另外一个神怎么陷害他成功的，就是。我要受那个惩罚，我要逼你带我去凡间受惩罚，就哗弄他 坠落凡间的精灵， 所以宋博伟就坠落凡间的啊。 那还有法力吗？ 他就那个法力要法不法的。 Okay. 他到凡间之后，哎，反正他的月老身份就被剥夺了。他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月老。于是呢，他在人间要搜集人间的不幸。 他去找维腾就好了。 他们就不认识维腾嘛，一夜之间就可以搜完了。因为他就跟天上那两个人，因为我只看了两集，反正他就跟天上那两个人角色兑换就对了。所以他在凡间，他要怎么搜集他那个法力回到天界？你知道洗刷冤屈呢？就是他有个戒指，那个石头，他就要搜集很多的 不幸能量， 不幸的能量，就慢慢的。那不幸能量，关于感情的不幸能量，要怎么搜集最快呢？他就是一名离婚律师。 热爱看人感情不幸的广播女神，其实是不是你的天命也是离婚律师呢？ 但是哈，你知道啊，就是男主角不会百分之百的坏，他就是假设我现在要离婚好了，然后我 所以他会慢慢帮你瞧到你们就还要在一起这样的吗？ 他不是，他等于是化解你心中的怨恨，比如说。我很不甘心，为什么我老公外遇？ 对， 我恨死他了。 对， 然后对的，然后最后他可能是会把我的不幸收走之后，其实我要化开我心中的结，我有值得更好的，我会往好的道路去。你本来就跟你的老公不是一个，你们就是孽缘嘛，我就把你孽缘收走。 对， 所以他还是一个好人的象征啊。 这听起来不错啊， 不错啊。 哦，所以如果你要当那个离婚律师的话， 我要收集所有的不幸，再啪喷发给全世界。 你就真的很邪恶哎、欸！ 反正呢，他就是他那个戒指，就是要慢慢收集，慢慢收集。可是曾经他在坠入凡间的那一瞬间，就是安心雅救了这个月老，就反正 救了宋博伟。 对对，那两个人在那一天。很奇怪，这些男主角都会在某一天有一些纠葛，就对了，然后救他，所以也不知道是因为救他的关系呢，导致于安心雅从此你知道那个他们叫什么孤鸾星还是什么的，这整个人超衰，他就是结不了婚，他就是遇不到一个对的人，就是他那一天原本是要去找 温生好的、嗯、感觉他们是正缘，可是就是因为他去月老那一边、嗯、导致他那个正缘就断了、嗯、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就错过再也不会回来了、嗯、就你要继续看下去。然后更妙的是他不是慢慢收集那些不幸吗？ 对。 然后当他后来多年后遇到安心雅，戒指中的不幸 都不见了， 都会跟着安心雅走。安心雅把我吸光光了，安心雅狂吸他， 太怪了吧。 然后他只要就变得很虚弱，因为你知道神要靠一些 法力 灵力嘛、嗯、所以他那个戒指都被吸光，就倒在那边，就是 很虚弱。然后我必须要说这部戏让我很惊艳，看了两集非常喜欢的是他身边的小小精灵，就有点像辅佐宋博伟的人是周定伟。周定伟在里面角色，他把这个角色塑造之成功，我只能说光芒万丈，整部戏他 hold 到不行， 天哪， 就做得恰到好处，不会很 不会太过，然后又很 OK。 对，然后因为他在里面是一只小蜜蜂的形象，嗯嗯嗯嗯嗯嗯，然后会把那个嗯嗯嗯，就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是本来那个本就有这样设定，还是他自己把他跟他的台词跟他一些招式融合在一起、 嗯、 就是我蜜蜂嗯嗯嗯的感觉、嗯、非常的厉害。周定文真的超棒的。但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当那个宋博伟就是很虚弱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嗯嗯、然后你知道在凡间有一些能一些仙人，但不能用凡人的医生来看、嗯嗯嗯、来看他的医生居然是马念仙， 很适合啊。 对啊，我刚刚 选角很适合啊。 等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啊、他来医疗他啦。 2:22，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想被安心雅吸光。 静碟放送，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啊。暌违五年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到特力屋买冷气，亲切选购咨询，专业安装工法，完整服务最放心。即日起到3月2号，买冷气满10000送1000，早买早享受， 自主乐趣，自造美好。 哎，你有申请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吗？ 我想高中职毕业，先工作，当志工或壮游，而且政府每月还额外帮我储蓄10000元，3年就有36万元呢， 听起来好棒哦！我也要参加。 即日起到109年3月16号止受理申请，详情请上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专区网站。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我是罗大佑。 情真容不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不是空，不能没有 지금 내 맘대로 걸어 기계 머리 어깨 무릎 다 힙해 Do it do it like me do it 나를 따라 해 기계 clapping clapping 모두 같이 해 02-3-6-3-9-9-5-5 Hip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妈妈木。 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跳 Any Song 啊？ I don't know， 流行就这样嘛，一阵一阵的，我不知道源头哪里来，就跟冠状肺，就是那冠状 源头在哪？ 源头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只能猜测。그대로만있어눈이멀었다그까지사랑따위에뛰어들었다네가사는세상에넌나를뜨겁게해정신못차리게해넌나를날개도없이하늘을날게해뛰어들게네가불길이라면나는따뜻하다면 I'm gonna get you. 속에가둔다면피곤해잠에녹아먹게어떤자극적인자극보다자극적인자극널위해살아면사는것도그만두고싶게해나를눈이멀어다그깟사랑따위에뛰어들어다네가사는세상에넌나를뜨겁게정신못차리게넌나를나에게도없이하늘에날게해뛰어들게비가불길이라면나는따뜻하다면다싶은가치있는사람숨이막히면서라도같은공간내머물고싶은사람뛰어들게네가불길이라면나는따뜻하다면타오를게뛰어들게가시밭길이라면나는부드럽다면몸던질게뛰어들게 最近呢我才开始入坑，我昨天有跟听众分享就是想见你嘛、然后我就想起我之前其实你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访过柯佳嬿跟 他们就在宣传想见宣传 他们不是宣传想见你吗 是宣传想见 你对啊 因为那一阵后来跟你的情歌然后最近太多剧了我都会搞混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就面对面见到光汉了 我记得我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耶 你见过他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跟我讲 因为你那时候又不是许太太我怎么知道你是许太太呢 我现在是了啊 他缘分就是这样啊你不要在那边你现在要见到光汉越来越难了 真的耶 对啊 Okay. 어제조금느낀미와아직모잘라 Yes. Girl, you have your chance. I can be your genie. How about I love you? 모든대줄게 Like 걸렸으면되게 네 감자라해 나 갑자기 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星期六呢有重播，然后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上面，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就会有飞碟各个节目的重播，有的是直播，有视频的、视讯的，有的是音频直播，是只有声音的，都欢迎你继续锁定啦。有传说说他要出专辑了，他要发音乐作品了。 如果是，也许他的公司觉得热度来了，要开始了，可能就觉得，因为他是不是以前有想当歌手啊？ 听说他唱歌很好听。 哎呦，他在想见你有唱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卡提亚说，他之前看到他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每次都会唱歌，然后都是令人惊艳的好听。 哇， 然后呢，是因为最近的这几部，其实可能比较早的，可能有人从《恋爱沙尘暴》就开始追，或是也许还有人更早就注意到他。那最近是因为比较密集的，包括了 《醉梦者》 《阳光普照》，然后现在这个《想见你》，所以就觉得哇，这在里面他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而且刚好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不是很同一个方向，看了三次这样。 有一些特质是一样的啦，就是给你那种很温文有礼，然后 温煦的感觉， 对，然后很就像阳光，很舒服和缓的感觉，然后是聪明人的感觉， 你这个许太太， 只是有些，譬如说在《醉梦者》里面，他其实就是有一些翻转，然后在《阳光普照》里面，对，有一个戛然而止这样子。 我很好奇，那有一天他如果开了个什么见面会，然后台下就千千万万的徐太太， 啊， 然后你一个人高马在中间，光环，光环。 因为我看了第一集《想见你》以后，我就是我边看就是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带放大片？你到底有没有？然后下面呢，就有人在我的 Facebook 留言说，有人就说，不管有或没有，我都是爱他等等之类。然后还有说他没有。他那瞳孔住着1370万位许太太，太拥挤了，所以才这么黑、这么圆、这么大。 那你要留光汉头吗？ 啊，光汉头有什么头？ 光汉头有点，就前面有点两个 C， 有点弯，有点长那样。 你不要再叫我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OK。 想要 feel so special， 想要被觉得特别。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wice， 2:38。那， 我最近自己迷上的剧呢，则是我很难想象我竟然会迷上的剧， 是《好花香》。 当我开始要认真学习台语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认真关注跑阿虾、uh-huh. 跟以往所有的乡土剧、uh-huh. 看谁的闽南语比例高我就去听它、 uh-huh. 所以你迷上的是什么？ 我迷上的是 DC 旗下的那种英雄系列的影集。 你不是不喜欢 DC 吗？ 对，叫做 Titans 泰坦。是不是要放一首泰坦的歌啊？ 对啊，讲成这样。 在泰坦这首 Gotcha Back 他们唱歌之前的那个音乐、真的是蛮有影集泰坦的感觉的。 所以泰坦 是什么故事？ DC 它会跟 DC 的整个世界观是融合在一起的。它里面的男主角是 Robin， 是蝙蝠侠的助手罗宾。可是他在里面是因为他当了罗宾之后，他发现他其实变得越来越暴力。然后他会在那个面具之下，他会习惯就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变得有点嗜血。他觉得很可怕，他觉得他整个人已经坏掉了。所以他其实并不会对于收养他的就是那个 Bruce Wayne， 就是大企业家跟蝙蝠侠感到任何的感激之情，他反而觉得非常的痛苦。 你弄坏了我。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呢，女主角是一个身高180公分的黑人，然后她穿的就是很闪亮，头发是红色卷卷头，她会喷火，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有这个能力，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她一切目前我才看到 她是迷， 她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目前我才看到第一季的偏后段，这样子，所以还没有知道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子。其实一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坏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在好人这一边。然后再来呢，有一个是算是真正的女主角，是整部剧要一开始在前半段都要保护她的，是一个染了蓝色头发、靛蓝色头发的女生。 林柏林啊， 就叫她比利·艾利许好了。 我觉得他应该有真的名字，何必叫他比利·艾利什？ 他真的名字叫 Rachel， 在剧中的名字叫 Rachel。他呢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他的里面好像有个李人格，然后会在那边大吼说：“ 放我出去！” 然后你说：“你看这些人都会离开你，他们很糟糕，没有人可以靠你，就只有我可以帮你。”然后当他去看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会变得很像拿尼加。 哎呦，就黑黑的， 很恐怖。 你以为你讲拿尼加很多人知道吗？ 不知道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名少年，这个少年呢是挑染的绿色的头发。这个少年呢，他有什么超能力呢？有，但他的超能力必须要裸体。 哈？ 因为他要变身啊，他会变成一只老虎。 一定要裸体才能变？ 啊，对，不然那个他变的时候，那衣服就会被撑破啊。 可以问浩克怎么弄的啊？浩克有时候衣服会炸掉啊。 对啊，所以这边就是 这就是 Marvel 有些就是会变身系列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嘛。 嗯， 就像惊奇四超人，他们的衣服都要，哎，是惊奇四超人吗？哦 ，Fantastic Four。 嗯， 他们对啊，是惊奇四超人嘛、嗯？ 他们衣服不是有特制的吗？ 对他们要特制啊，所以不行嘛。要可以伸展的， 所以他真的每次变身前都会把衣服先脱了。 对，他就说：“等我，等我一下。”然后再躲到一个后面去拿他的包包，跟穿上衣服这样。嗯，我们就叫他理查·帕克好了。 所以有比利·艾利许、 啊、 理查·帕克 是 跟罗宾，还有一个谜样女子， 对， 四个人是这个主轴。 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前大概三四集都是。看他们怎么样聚在一起的？ 你说怎么认识彼此？ 嗯，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美国的各个角落， 嗯， 然后怎么样碰在一起的？ 那碰在一起，他们是要解决什么？ 因为有人要抓拿尼加，有人要抓比利艾利许， 觉得那个黑暗的比利艾利许能量很强， 非常非常强大，所以大家是要抓他。对啊，对啊，大家就是要抓他，那他们就保护他。然后呢，他跟 DC 的故事轴除了有罗宾是跟蝙蝠侠牵进去的之外，另外呢还有 Wonder Girl， 不是韩团那个 Wonder Girl 是哦， 神力女超人， 神力女超人也领养了一个女生叫做神奇女孩， 嗯， 就是 Wonder Girl， 所以她也在里面，也会他们都会一直提到蝙蝠侠，一直提到神力女超人，可是他们没有现身， 都没有出现过， 顶多是一个背影这样子，花一个替身的钱。但这个影集呢，一样延续了 DC 的风格，其实真的很黑暗。然后每个角色都，他们都有自己 的苦吗？ 嗯，不为人知的过去。现在呢，这个影集进入到第一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开始转到其他另外两个支线上面。 嗯， 然后我现在正在看的是他们也是过去曾经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看一堆很不开心的故事， 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对，就他们的性格为什么成为现在的自己，就是他们。内心都有一些怒气，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想要发泄出来。 所以如果现在状态不太好的人是不是也不适合看？ 不一定吧，也许看了以后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 解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una， 这首歌叫做 So What， 2:4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내게속에쏟아대는소리가말 Let it blow 오감은그가쓸어쏠리고곤조서고들어온다는제멋대로삐져하나늘뜬채로잠들면소리가없이스며드는 The Phantom 안속세계에서로내불이켜지면네가사라져있게나위한다고 I don't think so 뭔가내게파고들어 I don't think so 깊게스며들어 I don't think so 혼란스러워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about it I don't think so 보이지도마라 I don't think so 눈알까지못가져 I don't think so내게서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天说明，已经交代卫生局了解个案资料，但是个案如果没有疫区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还有聚集史，就是当成一般病人，也就不可能通报采检，必须中央指示才能采检，不是地方政府能够决定。黄珊珊举例，这次确诊新冠肺炎的第24个个案，也是当时没有检验，后来确诊了才回去捞资料。如果医生通报，卫生局也会接到通知。如果通报了卫生局却没处理，那是地方政府的错。这个问题真的得问卫福部机关署。日本大阪市一名40岁女导游1月确诊了新冠肺炎，住院治疗之后症状消失，2月检测病毒阴性出院，没想到昨天再度确诊，成为日本二度感染的第一例。专家认为可能体内残留病毒增生，亦或者再度感染。女导游1月中旬担任来自中国武汉市旅游团的同车导游，1月29号确诊，住进了医疗机构，之后症状消失，2月1号出院，每天佩戴口罩在家静养，没有外出工作。2月6号检查确认阴性，但是19号他觉得喉咙怪怪的，胸口疼痛，去了医院就诊，昨天再度确认阳性。专家指出，感染病毒之后应该会在体内形成抗体，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再感染同一种病毒，但如果人体无法形成充分的抗体，的确可能再度感染相同病毒，或者是潜藏在体内的病毒量增加，就算没有任何症状，病毒也可能潜藏体内某个地方，导致持续感染。从女导游的案例来看，她出院之后一直在家静养，再度感染的可能性不高，所以就算症状暂时治愈也不能大意，而且再度检出了病毒就不排除具传染力，建议患者就算出院还是必须要密切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新冠肺炎躲不过，丹麦今天确诊了第一起感染病例，也是北欧五国的芬兰、瑞典之后第三个确诊国家。这名病例刚从意大利北部滑雪度假回国，昨天出现明显症状，今天确诊。英国名厨杰米·奥利弗2008年创立的意大利连锁餐厅 Jamie's Italian 在台湾、香港三家分店今明两天熄灯，解雇将近100名员工，员工可以拿到2月份的薪水、未休假工资、通知费还有遣散费。台北市信义星光三月的 Jamie's Italian 今天开始停止营业，香港铜锣湾和海港城两家分店明天关门。负责中华区代理的港商巨狮企业指出，去年下半年反送中运动升温之后，中国游客还有消费者都渐离香港，香港二月每日游客量从医院的10万人暴跌到只剩3000人，去年第四季销售额年减20%到35%，今年新冠肺炎爆发，情况雪上加霜，预计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不会明显改善，加上香港房租又是全球最高的市场之一，疫情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决定关闭这三家餐厅。杰米奥利弗餐厅集团去年五月关闭了英国22家餐厅，裁员大约1000人，当时海外分店和专营权都不受影响。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77点，跌幅2.13%，成为2194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1点，跌幅1.05%，来到205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0.86点，29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115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9点，26537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25点，309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41点，跌幅1.24%，指数11292点，成交金额放大到2013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和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三 flower。

三点十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星期四第二个小时就是广播女神发挥的时刻了。 没有发挥，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哦、就是 美眉漂亮， 卸妆水的牌子很多，哎、各式各样的卸妆、嗯嗯嗯、卸妆水。嗯嗯嗯我有点好奇，大家在用卸妆水的话，你都用什么牌子呢？因为我昨天蹲在那个 开架 前面蹲了好久，然后啊、无法下定决心要买哪一瓶，硬买了一瓶，不好也不坏，就没有特别的感觉。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之前用过几款都没有特别的感觉，所以我想说，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卸妆水的极限了？ 哦，就是没有更厉害的东西， 就它不可能，因为卸妆水可能就是比较成分比较单纯、比较清爽，所以因为接睫毛的话，你就一定要用卸妆水，不然就会很容易掉。它的清洁力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了。 你以前有用过卸妆油吗？ 有啊。 你有用过卸妆凝露吗？ 有啊。 所以你是比较喜欢那一派的，是不是？ 我是比较喜欢那一派，可是眼睛你如果要卸眼妆，你有画眼影、眼线的话，你还是要敷着眼睛会比较好卸，那你自然就不能拿油去敷，因为你这样假睫毛你重了就掉光，所以就必须用卸妆水。卸妆水真的是好水哦，让我有点犹豫说， 到底有没有卸干净？是不是？ 我到底需不需要它？ 可是相较之下，我是比较喜欢卸妆水那一派的，我不喜欢油跟凝露。 因为你就觉得擦一擦就好，对不对？ 对啊，然后其他的清洁你就是洗脸洗掉就好啦。因为用那个凝露、 可是有时候眼影就是会残留啊，就很容易卡在那边啊、所以你就是要拿。 因为我没有画过眼妆，所以 我下次帮你。 我不要。哎、你认真要帮我画眼妆啊？你是不是要把我画得很恐怖？ 没有啊。 你要把我画得很美？ 没有啊。 你要把我画得跟光汉一样美才行哦。 可以。 因为现在卡地亚改用，他以前是用卸妆水，然后。因为卸妆本来就会用两个嘛，就是卸妆水跟卸眼妆，眼妆是另外的。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他卸妆水用完了以后，他现在就用凝露，凝露以后你要放在手掌上面把它搓热，搓热以后再去用。 这是生活的仪式感。 我超级不喜欢的，超级超级不喜欢的。 你不觉得有这种在脸上按摩的感觉吗？ 我只觉得又贵又没效。 不许你这样说凝露。 美眉爱漂亮的时间，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想要发问的，让自己漂亮的美妆保养品，或是任何跟身体有关系的东西，都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最近有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呢？厉害的东西呢？听起来好像很强啊！ 你现在脚上不就有一个很强你在实验中的东西吗？ 到底高周波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它了？ 到底高周波的原理是什么？真的有效吗？ 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办公室出现了捍卫高周波派派系，他们很坚持那个高周波的油感，所以最近你哪里不舒服，他就很热情的掏出他的高周波，想要舒缓你的不适，这样。所以面前我这位男性正在体验初次的高周波， 而且其实高周波它应该有症状的吧，对不对？就是，譬如说，假设我是韧带受伤，高周波有用吗？还是你高周波要用的是肌肉放松？ 应该是肌肉放松吧，韧带受伤不是这个真的很严重，是要看医生的吗？ 没有啊，人体会自己愈合，就是不是真的什么韧带断掉的那一种，对啊，就是有一点撕裂伤这样子啊。所以，对啊，然后以前在高周波之前有个东西， 低周波， 远红外线，这些东西真的有效吗？ 哎，中医就会叫我去照一下，哎， 那是因为他们可以拿健保给付吧，他可以拿健保点数吧。I wanna see what your bed's like. Better be your buddy. Did you study? It's your technically no. If you be my girlfriend, then I'll make it so. You'll be my only true lover. No competition, no other. Maybe it's just the thrill of the chase, but I've got a feeling I'm winning this race. Baby, I'm getting much closer. I just need permission, so give me the green light. Lame nigga factory. She said, what kind of girl do you think that I are? The kind that you meet in a bar. You think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want, cause you some kind of star. No, I'm a comment, I just want you, woman. Hey, if I were you, it would be me that I go home with. Three, the one and only. One thing you ain't considered. I heard you when you told your girl, ooh, we can get it. Admit it, you did it. Let's hop a cab and split it. I'm kidding, we both going to where you living. I got you giggling like a piglet. Oh, that's the ticket. I hope you're more like Anita Baker than Robin Givens. No, I don't know that lady, so let me quit it. I'm just style freeing, freestyling, which I seldom do. This is what I'm telling you. To the bed, I'm nailing you. Like I've been in jail for 2 years, and then they let me in. You got you one legend. Sometimes you gotta step behind that piano. Let them know what's going on. 我个朋友呢，马上要传了关于卸妆水，他都用贝夫德玛的，贝夫代玛，他可能翻译有点不一样。的确，就是蛮多人讨论的一款。但我好奇是，我朋友从来不画眼妆。 哎呦， 你在外面跟我推荐敷眼睛、卸眼唇的。但贝夫德玛的确也是我用了，我用了几款，大概四五款，它算是就是目前是我排名第一名、第二名的，就是简单，然后。不熏眼，我觉得不熏眼睛非常重要。我用过两家的，我边卸边哭，对，就真的是流泪。所以目前完全没有熏眼，然后也觉得OK， 就是顶多敷了次数多跟少，就是贝夫德玛，然后极润的卸妆水，还有一个是哪一家我忘了，但其他用过。碧欧蕾吗？还有碧菲斯，这两家，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就是会想哭。 是哦， 就是会有点熏熏的。然后目前我还有点好奇，就是 L'Oreal 也有出卸妆水，专科也有出卸妆水，有好多，就是这些其他牌子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用过。Simple 好像也有出卸妆水，超级多。 但你说的刚刚卸妆水是普通的卸妆水，不是卸眼唇的吧？还是你刚刚说的是卸眼唇的？ 他们就会说，它其实就是卸妆的一个产品，但是他会特别标榜说这个就是接睫毛、卸眼睛也 OK。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太多人会种睫毛了。然后刚刚我看到有人在上面问说，那个他的脚后跟会皲裂啊、干裂啊，该怎么办？有没有角膜？就是。刚刚有人推荐方法，最重要就是你的干裂，就是你涂凡士林，然后把袜子穿好，就是最重要的。 厚厚一层。 对，就是最重要的基本款。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皲裂是真的已经到干到受伤皲裂吗？那个真的是要靠凡士林跟把它包起来。那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啊脚有点粗，想要去角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一种自己比较。费力的啊，就是很多人用传统的粗盐，在那边 自己去角质， 自己磨，然后当然这个做完都是要擦乳液跟穿袜子，后面一定要做到的。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外面有卖那种足膜， 足膜也有分，你包起来好像会那种很可怕，会脱皮七天会代谢掉的。可是也有简单的，就是它的那个套子里面就是油，所以等于是你自己做完简单的清洁，也许你拿一些你刷身体的刷一刷，然后弄一弄，就把脚套在那个里面，那个也有一点效果，就看你喜欢哪一种。但是那个套子你就是不太能动 哦， 就是要躺在那边。 02-3639955，嗨。 喂， 你好， 哈利，我是 Ruby。 嗨 ，Ruby， 我有用 Simple 的卸妆水， 好用吗？ 我觉得它不熏眼，可是它相较之下就有点弱， 就是好像在敷白开水感觉。 是，我用的是蓝色盖子，它好像有绿色盖子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差，但是至少不会刺激啦， 就简单清爽这样。 我以前用那个背负代码，反而会有点刺激。 对，就是这些很神秘耶，就有的人 OK， 有人不 OK， 真的是要靠自己的眼睛去 是。 可是，一买又是一大瓶，很浪费。 对，而且很容易买一送一，你就有两大罐在那边。 所以买完之后不适合的话，其实就是送朋友嘛。不然 就是只能大家交换用吧。 对，好的，谢谢 Ruby， 感谢你的分享， 拜拜。通常要买这个不是都要等吗？就等到那个药妆店，不是说小区或者小康，对啊，或者什么199加一元，对，加一元有送第二件，那个时候才会入手啊。 但你就怕多一元也是多买一件垃圾回家？ 不会啊，这送朋友嘛，朋友，我的眼睛不行，我的朋友可以嘛？ 영아래파여파랗게타는화왕미지근한너의애를태우게살짝드러내는샤크라달아오르는상처발자국은내왕관을맴돌게난나의눈을가리고이마에몸을맡기고뻗는비듬을망치고사자의춤을바치고나의눈을살피고이마에몸을말리고 放松。

미안한데. 미안하다 내가 내 다시 없다매 똑같네. 그냥 그동안 네가 한 모두 서워 기분 참 못 갔네. 그럼 난 뭘 걷어야 참해. 힘들어 그만 할래. 내가 어떻게 말해 나한테 정말 이런 만재 앞에서 내가 못되게 해도 결국 속아주고 다 주고 다 주고 하지만 자꾸만 나를 건드리게 만들지 마. 그렇게 깊게 듣지 마. 더 이상 믿어내 기칠까면 I don't need my baby. 3:32，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妹妹爱漂亮，一开始广播女神问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推荐那个卸眼唇的东西呢？如果就算现在你可能 app 登不上，没有办法在 app 上面跟我们讲，或是你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上班时候不方便， 嗯， 也许你是在 YouTube 上面听到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留言。 然后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或是上一次卡卡跟你去日本的时候，他就特别买了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念 UZU 的眼线一笔这样子。然后他上次去的时候不是只买了一支，就比较冷静这样。然后那时候花姐她也有买这个产品的眼线一笔。那因为我本来对眼线笔没有特别的执念，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购买。前天在录影的时候，他就带他买那一支眼线一笔来现场画，然后他买的是粉红色的。 怎样怎样？ 哑巴， 不得了， 超可爱， 认真， 真的很可爱，因为 粉红色哎、欸， 因为我记得卡提亚那时候买的是基本款的，就是比如说浅咖啡色或深咖啡色，但如果你平常黑色，你可能就想买黑色。那很久以前呢，我买过另外一个牌子，也是它有出，我忘了是 VC 还是什么之类的，它也是出了一排，就是安室奈美惠那时候。各式各样的眼线一笔也是彩度很高的、那时候我买了一支橘色的回来，然后那时候橘色回来就觉得说，有时候好像你靠画眼影就可以有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就涂的技巧不够好，有时候橘的跟咖啡色叠在一起就叠怪怪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特别欲望。但这一次就是看到他用那一支粉红色重新燃起，我觉得这太可爱了，很想包色。 有眼线吗？你现在是可以画眼线的吗？ 是可以画眼线啊，就是带一点点的线条在尾巴，或是 勾眼尾哦， 或是画 下 眼 线，因为它那个粉红不是很槟榔姐妹花的粉红、是比较春天淡淡的 樱 花粉 花红， 所以那时候我就画完就觉得天啊，怎么这么可爱？他也画完怎么这么可爱？丰田你过来，我们看看是不是也一样可爱？然后丰田你眼睛闭上，看他画他那个就是也上眼皮带一点点，然后下眼皮画一下眼线画一点点。丰田自己张开眼睛说：“天哪， 好 可爱，很可爱，真的。 那”那一集大家看得到，就是丰田是粉红色， 那个就是看不出来，就是你近看，因为你在外面。拍照，如果你阳光很大，本来就是那个妆很容易被吃掉。可是就是你看本人的时候，会觉得说 哪里不一样， 蛮无害的 ，cute。 真假的？ 你是想试试？ 你这样讲，我就想试试啊。 因为你比如说，你看那时候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后来有在讨论说，比如说你看韩剧啊，什么，比如说像《爱的迫降》好了，有时候他们有一些比较。就揪心的场景，你看那个玄彬，他的眼眶就是会红红的、可是那个红，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他的 眼药水红。 他们应该不用眼药水吧？应该是真的演技吧？就是我觉得，当然你本身眼眶红出来，他一定有在彩妆上做了一点什么，在框在外面，让他看起来更酸楚一点，再难受一点。 化妆术 所以我觉得这个粉红色，而且那一只就是是我第一次用 UZU 的眼线画，它真的非常的顺，它的那个毛跟出水量都非常 OK。 出水量。什么意思？你如果真的这么想要一只迷你猪，你就打开你的宠物频道，那是什么？你觉得跟我一样吗？ 欸、你前一阵那个前几天那个宠物频道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有点想要转型了，就不当 DJ 我可以干嘛？嗯，我可以帮大家照顾宠物，我可以帮大家遛狗，你觉得怎么样？很棒吧？ 你那个有过了吗？ 过啦、啊。 所以你现在可以有资格帮大家遛狗？ 可以啊。 你懂狗吗？ 我为什么不懂？狗就是狗嘛，带它出去玩啊，跑一跑，跑一跑。 那你遛狗也是有些诀窍的啊。 哪有？ 你不能让狗带着你狂奔啊！ 我不会啊， 你不能让它控制你。 我不会啊，我会控制它。 那如果它一直大叫，一直该怎么办？ 你说狗一直大叫怎么办？ 对，狂吠，然后一直站起来像疯子一样。 嗯，这我倒还没想过。 相较之下，遛猪是比较容易。 你干嘛一直要逼我养猪啦？我家哪有地方养猪？我家没有地方养任何宠物啦，不行啦！不要为了一己 之私。你都养了卡提亚，怎么不能养一只猪？ 卡提亚是人，卡提亚听得懂人话，卡提亚是我的太太。 我的 IG 也不过就是看了几只猪而已，他就 一直推猪给你看， 推荐千千万万只的猪给我。更可怕的是，我都分不清楚那些猪是同一只还是不同只，因为猪 粉红猪真的长得太像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哎，除非他身上会有一些比如说黑斑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不然每只小猪都长一模一样，然后好小就在那个地板上狂奔。 你重新去复习一下七大罪就好了嘛。 那跑完之后就躺在那边睡觉，然后主人就会拿一些小刷子这样刷他的头，然后猪的眼睛也张不开，这个很舒服，好疗愈哦。 所以你从羊现在比较喜欢猪了，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不让我看羊啦。 为什么？ 我一直被数据控制着。 你再开始多点几个羊，然后按他 们 爱心， 就回来了，是不是？ 重点是要按爱心 哦， 要按爱心。但其实之前我上那个宠物平台，宠物保姆平台，不是为了要遛狗的啦。 你是为了照顾，帮别人照顾猫？ 对，我一开始想要去就是玩猫。 其实你身边有很多的猫友啊，你应该有蛮多机会，就是当他们要离开家里，你可以帮忙顾猫。 我身边的猫友就是吴仲强啊，只有强强而已啊。 强强、翔翔， 对对，就是两个人啊。 黄阿玛， 黄阿玛家在汐止，我要跟你讲多少次？ 你。 坐计程车， 你不是为了猫可以跋山涉水吗？ 对的呀，坐计程车去到皇阿玛家要500块， 所以你要趁机拍一支影片，上一支影片，用皇阿玛来蹭回那些钱啊！ 啊，没有，皇阿玛也不是可以随便让你要照顾就照顾，而且皇阿玛的后宫有这么多只猫，他们有一整个工作室的人。在等着，哪轮得到我去照顾啊？ 所以如果今天有听众私讯你说想要请你帮忙顾猫，你会接受吗？ 可以啊，可以吧。 然后万一都约定好了，给他家地址说，那就麻烦马克你来帮我顾猫哦。就你进去发现是一个仙人跳的局，怎么办？ 怎样仙人跳？你说用猫仙人跳、哦？ 就进去，你以为雇猫， 然后就几个彪形大汉说：“你帮我喵什么？”这样子吗？ 不是，就是要 就人家是抓奸在床，然后我在跟猫玩的时候说：“你对我猫怎样？” 不是，但我会有个裸女突然滚出来啊，然后才会有彪形大汉冲进来啊。 就是所以裸女还是要配备，就对。 会会哦，我很担心哎。 哦。所以才要加入平台嘛，加入平台比较 可信的， 比较保障。你私讯我，真的不知道会。 你还可以跟那个阿德姐姐，阿德姐姐常常在外面工作。我记得她的猫有时候都只是就她妈妈会帮忙照顾。你也可以在那边排队候补。 好， 不错吧？ 好，不错。但是我现在在宠物平台上面那个建的那个页面，我只建好了遛狗而已，因为我还没有想好的我的猫的那个服务要叫什么。因为我狗的服务叫做马克溜溜狗，就溜溜溜溜狗。有的猫我还没有想到我叫什么，所以 这个很重要吗？ 很重要啊，我自己看得爽。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服务，没有接到任何订单过。哈哈哈哈哈哈，要当个宠物照顾师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呢。嘿哈哈。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王爷，欢迎我新枪。 哎呀，我跟你讲，现代小霸王波特十尺三的大脚刀有够快啦，相当会当载你1500公斤呢，造一抓都可以赚两抓钱，真厉害。哪呢？要免费升级盲点侦测系统，柴油引擎省油，有力够好走，小车驾照都会当晒啦。最重要的是10000元都有机会让你塞回家的， 安全跟赚钱都替你顾着了，我也要赶紧来看现代小霸王 Potter。 财政部及卫福部提醒您，综所税可以申报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包含聘雇外籍看护者、使用长照给付与支付服务者和住在住宿式机构者，还有自己照顾失能者，只要没有达到排付标准，每人每年就可以定额扣除12万元，也可以拨打0800-000-321或1966专线咨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抱拳抱拳，有看到我的玻璃鞋吗？ 公主，这里没有你要找的玻璃鞋，只有陈云宝泉传承百年的手工婚嫁喜饼玉丹波。采用进口奶油、天然优质的乳酪、蜜渍红豆与白凤豆沙，滑润的迷人内馅，质地细致的饼皮，层层堆叠，让你一吃就停不下来。 哇，一世纪的幸福饼，再给我来一口。 婚嫁喜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百年饼铺陈云保全。 我是聂云，保持身体健康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自从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健康检查，让我开始有健康生活意识。现在的我，报告中的红字统统都消失了，专业守护让人信赖又安心。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好棒好棒好棒哟。 是真的吗？今天是最后一集吗？ 我们就让明天的2月28号成为最后一集吧。 哇！ 从2020年一月开始，我们花了2个月念完了《整形台上的人生》，这个法国整形外科医生伊莎贝拉所写的他自己的故事。今天呢，要讲的是他自己，我身上做过哪些整形手术呢？25岁的时候，我做了生平第一次的整形手术，因为我的鼻子比较大。我又不想在鼻子上面动刀，我就选择施做下巴整形术，将后缩的下巴往前推出来一点，在视觉上呢，就让鼻子不会这么大了。没有人注意到我的下巴推出了5公厘，但我的鼻子真的看起来比较小了。我好爱这个样子，更喜欢这样能够改变和自由选择的畅快感觉。我知道将来我会再做别的整形手术。30岁的时候，我做了大腿抽脂手术，因为橘皮组织，所以呢，我就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腿，也从来不穿短裤或是迷你裙。抽脂之后呢，也是这样，但我开始可以很自在的穿着贴身的衣服。我记得手术后几天呢，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贴身的连身裙。霎时间，我觉得这种转变比一向都拥有如此匀称的腿部线条还要值得骄傲，我高兴的简直要飞上天啊！34岁的时候，我做了丰额手术。当时我和一位使用珊瑚微球粒塑造骨头立体线条的整形医师一起共事，他就在我的额头上面注射了一点。当天晚上，我到朋友家做客吃饭，两个眼球啊肿得像被揍过一样。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恐怖，我却对于额头变得饱满 感到开心。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两眼淤青肿胀的地方有硫化物的味道。 硫化物 就闻起来像是阳明山温泉，有没有？对于整形手术、整形美容手术，你要么就保持秘密，要么你就是勇于承担，从来不会是件可耻的事。到了40岁，我做了上眼皮手术，改善眼皮松弛，两眼无神。45岁的时候，我做了乳房植入手术，后来取出来，然后又植入新的。50岁的时候呢，我做了拉提手术，在2个月前，我更换了乳房填充物，也让眼皮变得更平滑。后来，我甚至自行在脸上注射了玻尿酸跟肉毒杆菌。尽管我也怕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所谓的整形手术牺牲者，但我也不打算就此打住。Bruno Mars Grenade 3:53要来跟你说再见啦。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今天就是周末，今天就是快乐，马上就要放3天连假了。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佩轩的新歌，叫做 Cheeri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还是会在的， 继续陪着你哟， 拜拜。 假装我不喜欢你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朝我走过来脸上笑得多愉快可惜还不够精彩 Cheerio, cheerio, cheerio 你的心里怎么想是什么模样我的结局怎么想留给我想象说你不 心上。